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如果说要是盘点华语歌坛上的这个传奇人物哈，李宗盛呢绝对算一个。张艾嘉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哈，很有名，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首李宗盛。林忆莲呢也曾经感叹说，李宗盛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他能够看穿所有女人的心事。有人呢说李宗盛是创作奇才，亲自呢为莫文蔚、梁静茹、辛晓琪等人打造的情感一下把他们推到了最佳女歌手的行列。但是呢也有人说李宗盛眼光毒辣，在牌桌上发现了周华健，用丢在一边的爱如潮水成就张信哲。他呢专注音乐几十年，他呢看中的歌手几乎都走红了。但是呢人生海海，故事漫长啊，即便是李宗盛长着一双慧眼，但是呢也有看错打眼的时候。阅人无数的王牌伯乐，哎，那也曾经有过不识千里马的情况。那今儿呢咱们的话题就来跟各位聊聊李宗盛也走眼。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因为什么事儿错过什么而成为让自己特别遗憾的这样的经历和故事呢。好吧，期待各位的互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的竞争很激烈啊，很多歌手呢都是青睐其中的一家唱片公司，但是呢没想到事业频频受挫，然后呢转投另外一家唱片公司，这个事业呢立马就变得辉煌。王杰呢绝对算是这类歌手的一个代表啊，这个在1987年的时候呢，他跑到这个滚石唱片毛遂自荐，并且呢成功的见到李宗盛。李宗盛听了他的想法之后呢，给了他一次试唱的机会，但是呢听完他的歌，李宗盛说没有颤音的歌手呢已经火了一个齐秦了，其他人应该很难超越了，唱歌太直白，估计啊将来不太可能会红。那么遭到这样的打击之后呢，王杰就放弃了加入滚石的打算。那恰好呢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他通过一个朋友呢认识了飞碟唱片的制作人李寿全，后来呢就被李寿全推荐到了飞碟唱片。那么后来王杰呢也是依然火得一塌糊涂。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王杰的歌《向太阳怒吼》。 昨天的我，跑过心中的山与河，击败所有的错，击败命运这个对手。当我对自己许下承诺，狂风和暴雨都在笑我，超越每一座山峰，我不让眼泪流。我要向太阳，人间有没有英雄，把所有的梦打破，把黑暗丢开，让阳光走进来。我要向太阳怒吼，征服每一片天空。如果我可以选择，我想要创造新的地球。山峰，我不让眼泪流。我 人间有没有英雄，把所有的梦打破，把黑暗丢开，让阳光照进来。我要像太阳怒吼，征服每一片天空。如果我可以选择，我想要创造 向太阳怒吼，来自王杰。举个例子，他说走眼就走眼吧，要是这些歌手都被李宗盛相中了，那别的公司就别活了。而且呢，像王杰他们这种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李宗盛错过了可能啊还是好事。也对，上天总是公平的，是吧？其实呢，第一次李宗盛看走眼王杰啊，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呢还有一次。第二次是什么呢？王杰在飞碟唱片录自己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李宗盛呢还专门委托别人跟李寿全提议，说什么呢，这里歌啊不应该唱得这么直，应该和顺一些，没有颤音是不会红的。听起来熟悉是吧？跟第一次这个跟王杰说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说这样的歌必须要有颤音才会红。结果呢，专辑发行之后呢，完全出乎李宗盛的意料，王杰凭借这张唱片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和齐秦名气相当的歌手。那后来的专辑呢，几乎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让滚石唱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那个时期呢，滚石始终没有能再推出一个人气和实力能和王杰相提并论的人。当然了，在过去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到后期这个两家都不行的时候，哎，王杰跟齐秦呢就开始相互，我唱唱你的歌，你唱唱我的歌，开始这种很微妙的合作了。继续来分享王杰的歌《英雄泪》。英雄泪来自王杰。王宇说，王杰啊太熟识了，太熟知了，红尘有你，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 CC 说，我的第一部哈利波特第一部哈利波特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还在上小学，看电影的时候呢觉得世界观很神奇， 然后求爸爸买了一套书，结果觉得读书不如看电影过瘾，后来又觉得故事越来越沉重，根本不像是童话，于是就弃坑了，书也不看了，电影也不追了。最近的重新读小说《一万个后悔》，为什么要错过这么好的故事？其实我真心不觉得这叫后悔啊，这叫错过呀。也许当时真的是时间表不到，可能你的状态可能不能够跟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很它的深度啊广度啊相匹合相匹配，所以说到了现在有了经历有了阅历之后再重新跟它产生交集，岂不是更好呢？对不对？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叫李宗盛也走眼，就是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李宗盛错过的那些大火的歌手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那段时间李宗盛就很痴迷颤音，是吧？一个颤音真的是把王杰完美的错过了，因为呢没有颤音而拒绝了很多这个投靠滚石唱片的人啊。然而呢这件事情呢并没有让李宗盛长记性，就在这个王杰走红后不久呢，又一个没有颤音的年轻人找到李宗盛，这个人谁呢？可能说起来大家就更会觉得很惊讶了，张雨生。张雨生呢在李宗盛面前试唱，当时呢李宗盛就觉得歌坛刚刚出现了一个不颤音的王杰，如果这个时候再推一个不颤音的歌手，可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吧。而且王杰的声音和技巧呢已经很厉害了，想超越他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呢李宗盛又再次完美的拒绝了张雨生。好吧，来分享张雨生的歌我期待。 Say 期待来自张雨生，完美被李宗盛错过的一个大牌歌手哈。加盟滚石不成，张雨生呢又来到飞碟唱片，希望呢能在这里有所发展。那么飞碟唱片呢，当时对于张雨生的看法跟李宗盛有很大的区别。李宗盛呢，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了，魔怔了，就是执着于这个没有颤音。那飞碟唱片呢，根本不在乎这个，随便。当时呢，乐坛上流行的是齐秦、王杰、姜育恒这样的成熟男声，但是张雨生的声音呢，相比之下稚嫩一些，其实也不能叫稚嫩了，应该是年轻一些，青春一些，对不对？一听声音呢，就给人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的感觉。飞碟唱片呢，看中的就是这一点。第一张专辑《天天想你》发行之后呢，张雨生把台湾歌坛带进了大男生时代。结果呢，他的走红再一次让李宗盛后悔不已。哎呀，估计他当时要去照一个 B 超的话，发现肠子怎么青了哈。好吧，继续来分享张雨生的歌《天天想你》。天天想你，来自张雨生。张雨生的走红呢，让错过他的李宗盛非常非常的后悔。但是呢，真正后悔的原因不是这个张雨生火，还有他的专辑大卖，不是这些，而是呢，真的是大家发现张雨生是歌坛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歌唱得好，还能创作，还能当制作人。比如说黄磊早期发行的唱片，就是张雨生和高晓松一起帮他录的。而且呢，张雨生也有一双慧眼，发掘并且捧红了张惠妹。那么如今呢，不用说了，张惠妹也是重量级的人物了。那么张雨生在世的时候呢，两个人也一起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瞬间。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有歌迷猜测，如果张雨生还在世的话，他的成就有没有可能会超越李宗盛呢？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雨生和张惠妹师徒二人一起演唱的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李宗盛也走眼，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李宗盛错过的那些大牌歌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我是殷超，待会儿见喽。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仍然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主要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请您带上雨具。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雷阵雨，东南风一二级，气温28到29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李宗盛也走眼，啥意思呢？就是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李宗盛错过的这个大牌歌手啊。这个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咱们下半时段呢，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各位有没有这个经历过被现实打脸的事情呢？是吧？可能这个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这个怎么说失手的时候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小鸟游六花说，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当初高中的时候选错了文理科，错过了心仪的大学，但是呢转念又一想，如果当初没有错过心仪的大学，恐怕就错过了现在的生活、朋友、恋人。有得就有失，每当有错过的时候，这么想想就释然了。非常好啊，这个为您的心态啊，这个手动点赞。蔚蓝狮子说，感觉自己中了诅咒，每一次看演唱会当天一定会因为各种事情错过开场。一共去过4次现场，第一次是因为等人结果迟到，第二次呢找停车位耽误了时间，第三次长记性了不开车，结果没想到地铁口离鸟巢太远，走了好久，绕了好久才找到正确的入口，第四次最惨，临时被要求加班。哎呀，全是遗憾呐。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演唱会都是怎么开场的呢？好吧，其实演唱会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开场嘛，就像这个人体一样，最重要是腰嘛，对不对？中后段这样才是最棒的部分，而且呢还有返场啊，对不对？好吧，我们来说回节目哈。现在呢有一个词儿特流行，在咱们下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过，叫打脸啊，指的就是一些人的自信满满的断定事态的发展，可现实呢往往跟他预想的有很大差距。比如说呢，刚才咱们上半时段聊到的几个歌手，王杰啊、张雨生啊，这就算是李宗盛的在现实当中的打脸事件了哈。然而这个打脸小分队的成员呢还不止他俩啊，还要再加上一个重量级的歌手，谁呢？邰正宵。邰正宵呢原本是这个医学院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拿了奖，所以说呢毕业之后弃医从歌，开始自己的音乐人生。不过呢在成为这个歌手之前，他曾经专门拜访过李宗盛，名气大嘛，对不对？牌子大，希望呢可以在李宗盛的门下学习和发展。但是呢李宗盛跟他聊了一会儿之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呢邰正宵这个人长得很帅，但是呢这个普通话说不好，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把歌唱好呢？结果呢邰正宵回去之后蛰伏2年，后来呢凭借一首歌曲登上事业的巅峰。哪首歌呢？ 999朵玫瑰。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 999朵玫瑰，来自邰正宵。这歌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了哈。它对我呢，也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怎么说呢，启发和开导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早年啊，这个听歌听的不少，但是呢，从来没想到自己唱，也不会唱。突然间有一天呢，就在一个这个星期天的午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那个作业也不愿意写，就特别烦。然后呢，就拿那个大砖头这个录音机，这个听歌。那张磁带呢，我记得特清楚，是一个这个混合合集，里面的当中就有这首邰正宵的999朵玫瑰，还有一首谁的呢？九妹，黄鹤翔的歌曲。这个当时呢，门一关，自己第一次放声开始唱，呵呵，大家不要笑我啊，唱的歌是这样的歌，所以说呢，当时这种感觉很清晰的记得，觉得哎，自己好像也能唱的跟这个磁带里的这个感觉差不多呀，但其实呢，差的天差万别哈。好的，我们再说回节目，邰正宵呢也被李宗盛拒绝了啊，当然呢，邰正宵当时是很伤心的，但是呢，没有选择自暴自弃。毕竟他是有退路的，是可以放弃音乐回去当医生的嘛，对不对？ 但是呢，他没回去，还是坚持了下来，用两年的时间一边学习音乐创作，一边学习普通话。所以说呢，他的成功呢，一定不是偶然的，根本不是什么运气好啊，再然后再赶上一些好歌等等什么的，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争取来的。继续来分享邰正宵的歌《千纸鹤》。千纸鹤来自邰正宵，大明仔说身边的人都管我叫明灯啊。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几乎我就没预测对过，每一次都是比赛之前猜一个结果，然后就被现实狠狠打脸。我也很好奇哈，那些身家亿万的球员为什么就跟我这么过不去呢？哈哈。3791说，3791，我在想哈，是不是您的年龄是1973年的，倒过来说了哈。他说前两天被亲闺女给坑了，有一次老公跟朋友看球喝了很多酒，醉醺醺的回来，第二天早上我跟他开玩笑，拿着他带有红唇印的衬衣质疑他怎么回事，他还没反应过来，女儿跑过来就说，妈妈，这不是你刚才涂了口红自己亲的吗？哎呀我的妈呀，闺女真的是爹上辈子的情人，一点不假呀，一点都不像着我。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三个人，王杰、张雨生、邰正宵，是李宗盛真的是实实在在错过的好声音哈。当然了，也有人说这是段子，可能呢李宗盛当年就没有拒绝过，只是没有机缘碰上。不过呢，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就当是在了解这一段历史吧，毕竟这样的戏剧性歌坛轶事呢也是挺励志的，对不对？其实呢，除了这三个人，李宗盛还险些错过很多人。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在咱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张信哲啊。之前呢，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很多次的提到过他的《爱如潮水》，纯粹就是意外收获。本来就是李宗盛写的口水歌啊，最开始就想给一个这个声音很粗犷沧桑的老男人唱，后来呢阴差阳错给了张信哲，结果呢一炮而红。其实呢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当初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张信哲的，结果呢这张信哲跟这首歌没有缘分，差一点无缘哈，应该是这么说，后来他还是唱了，而且呢非常出名，就是别怕我伤心。这首歌写完的时候呢，张信哲已经去当兵了，所以说呢李宗盛只好把它交给另外一位歌手来唱，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个歌手呢就没把这歌给唱红。所以说呢，等张信哲当完兵回来之后，又重新找李宗盛邀歌，才有了后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所以说呢，不用着急，该是你的，一定会是你的，谁也拿不走。别怕我伤心，来自张信哲。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别怕我伤心，来自张信哲。如果说李宗盛捧红的众多女歌手当中，咱们要选一个最经典的，不用说啊，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林忆莲。因为两个人不仅在音乐上的合作称得上是传奇，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时间关系呢，可能无法我们展开去细说他们之间的这样的故事了，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拿出来聊吧。说了这么多，尽管李宗盛确实有过这样打眼的时候，错过了很多很有才华的好声音，但是呢，并不能否认李宗盛的能力和成就。记得高晓松呢曾经这么评价过李宗盛，他说李宗盛可能是华语音乐最大的一口井，当这口井滋润到那么多滚石唱片当年歌手的时候，他周围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森林，枝繁叶茂。好的，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林忆莲的歌《情人的眼泪》。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影片是《命运规划局》。 我是英超，明天再会喽。 幸福一生。